今日同大家讲故仔，就叫鬼推车。以前隔篱村呢，就有一个张老汉，佢以卖菜为生。有年嘅冬天，天都未光，佢就起身将屋里面嘅白菜呢就搬到部车度。等佢装满部车嘅时候，天都仲未光，为咗可以摆一个卖菜嘅好地方，佢就唔顾依家个天就咁黑，就拉住车用手电筒照明，就向集市的方向出发了。在去集市的路上，有一段上坡路，他平时走条路的时候都必须要过路的人帮忙才可以拉得上去，但是他今天去得太早了，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，于是乎他使尽出来的力，拉了几次都拉不上去。这时他已经累到满头大汗，想十分之烟在这里唞一唞，等阵再加啲力，睇下拉唔拉到上去。谂到咁，佢就攞出包烟嚟食起身啦。等支烟都食完啦，佢就储足力气，又开始拉车上去啦。点知道拉极都拉唔上去，突然之间佢觉得部车轻咗好多，好似有人喺后面帮佢推车咁。佢霎时间拧转头，就见到一个着住灰色衫嘅老人喺后面出力咁帮佢推紧车。佢向住个老人笑一笑，然后感激咁讲。 老哥啊，唔该晒你喎，呢啲菜系我自己种噶，你一阵攞几棵翻屋企煮嚟食啦。 个老人听到佢咁讲，都唔答佢，正式喺度卖力咁推车。老张见个老人都唔理佢，佢就冇谂咁多啦，然后出嚟咁拉部车上个斜坡度。过咗一阵，老张又拧翻转头望望嗰个老人，佢发现嗰个老人好鬼眼熟，好似系佢村里边前几年病死嗰个刘老汉，而且阿刘老汉死咗之后就葬喺度附近。阿老张就谂啦，唔通阿刘老汉嘅鬼魂嚟帮我推车？谂到咁，阿老张有啲怯怯地啦。但系佢最初又谂，可能系自己眼花啫，嗰个根本就唔系刘老汉嘅鬼魂嚟嘅，只嗰个系一个热心嘅老人啫，唔可以错怪个老哥嘅一片好心噶。谂到咁，佢就唔惊啦。然后就拉着部车继续上坡了。等他爬过个山坡之后，天都光了，他停低了部车，就在车上面拿两棵大白菜出来来感谢那个老人家。就在他转身去找那个老人家的时候，发现后面一个人都没有，他想那个老人家可能回了去。这阵时他就见到一个骑着单车的年轻人赶了上来，他就问年轻人了，你刚刚见不见到一个老头啊？不过年轻人摇一摇个头就讲，一路上我都见不到人，就见到前面有个山坟，坟前面放着两棵白大菜。阿老张听个年轻人话后面个山坟有两棵大白菜，就撇低部车跑上个山坡上面睇一睇。等佢跑到山坡上面之后，就见到有两棵大白菜喺阿刘老汉个山坟前面，佢就吓得一屁股跌咗落地，成身直飙冷汗，个心啵啵啵啵咁喺度猛烈咁跳动。原来刚刚帮他推车的真是刘老汉。自从他经历这次鬼推车之后，以后去赶集都不敢起那么早了。